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香帅夜探狮吼庄，梁妈哭败痛非常。旁观者清心惊悚，借尸还魂太荒唐。 灯火虽燃起，但屋子里的阴森之意丝毫未减。 那个少女全身发着抖，流着冷汗，颤声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，我已经把我能记起来的事情全都说了，你们到底要怎么对我呢？ 楚留香说了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们对姑娘你绝无恶意。 那没有恶意，为什么不放我回去？ 楚留香瞧了左青侯一眼，勉强笑了笑。姑娘的病现在还没有大好啊，我们认为你还是应该先在这里休养一些时候。等到…… 说到这儿，这个少女忽然跳起来叫道，不要，不要在这里休养，我要回家，谁在拦着我我就跟他拼命。 呼声之中，他人已经飞掠而起，就想冲出窗子。左青侯吼道， 拦住他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快拦住他。 那个少女但觉眼前一花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方才还站在床边的楚留香忽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，就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他咬了咬牙，突然出手向楚留香的肩胛抓了过去。只见他十指纤纤，弯曲如爪，那身子还在空中，两只手就已经抓向了楚留香的左右肩颈穴。那出手竟是十分的狠毒和老辣。但是楚留香身子一滑，就自他的肘下穿过了。那少女的招式明明已经用完了，可是她的手掌突然又一翻，左掌反抓楚留香肩后的里峰曲横两处大穴，左掌又扬起抓向了楚留香肘间的少海和曲左两处大穴。非但变招奇快呀，而且一出手抓的就是对方关节处的要害的大穴，刃穴之准，那更是全无丝毫之差。 但是楚留香武功之高，又岂是这种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所能够想象的呢？她明明觉得自己的手指已经触及了楚留香的穴道，只要力透指尖，便可将楚留香的香穴道捏住，令他全身麻痹，失去抵抗之力。谁知就在这刹那间，楚留香的身子忽然又像游鱼般滑出去了，滑到了他的背后，而且温柔地说，姑娘， 我看姑娘还是先睡一觉吧，一觉醒来，事情也许就变好了。 那少女只觉得楚留香的手似乎在她的身上轻轻地拂了拂，轻柔的就像是春日的微风，令人几乎感觉不出来。接着就觉得有一阵令人无法抗拒的睡意突然袭来， 姑娘的身子还没有站稳，就已经坠入了梦乡了。张简斋一直在留意着他们的出手，这个时候才缓缓地叹出了一口气说： 静如处死，动如脱兔，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香帅，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 楚留香笑了笑，等到左青侯赶过来把那个少女扶上床，忽然问：方才他用的是什么武功？老先生可曾看出来了吗？ 张简斋沉吟着说： 可是小鹰爪力呀。 楚留香说：不错，老先生果然高明，他用的正是小鹰爪力，夹杂着72路分筋错骨手，而且功力还不弱呢。 张简斋望着左青侯缓缓地说： 据老夫所知，江湖中能用这种功夫的女子不多呀，只有…… 他咳嗽了两声，忽然住口不语了。 左青侯却已厉声说：我也知道，小鹰爪力乃是失金功，那个老婆娘的家传武功，但她也明明是我的女儿啊，这谁也不能够否认呢。 商简斋说： 那么令爱昔日难道也练过这种功夫吗？ 左青侯愣了愣，说不出话来了。 其实他不必回答，别人也知道左二爷的飞花手那是名动武林的，乃是江湖之中变化最繁复的掌法，而且至阴至柔，正是鹰爪摔杯手这种阳刚掌法的克星啊。 他的女儿怎么会去练鹰爪力呢？ 张简斋虽是江南名医，但弹指神通的功力据说已练入化境了，本也是武林中的大行家，对各门各派的武功那都是了如指掌。 他见到左青侯的忧急愁苦的神色，也不禁露出了同情之色，叹道： 庄主，哎，庄主此刻的心情老朽也并非不知道，只不过这个世上它本就有一些不可思议没法解释的事，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。 左青侯哑声说：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这种荒唐的事呢？你难道真的相信这是借尸还魂吗？ 楚留香说： 张老先生的意思，只不过是要二哥你先冷静下来，大家再想如何应付此事的法子。 对呀，香帅说的不错，人力也并非不可胜天呢。 左青侯搓着手跺着脚： 嘿，现在我的心乱了，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 楚留香沉声说：这件事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，明珠怎么会突然使金宫夫人的家传武功呢？这一点更是令人无法解释，但我们还是要先查明他方才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，金宫夫人的女儿是否真的死了。左青侯跺着脚说： 哎呦，你明明知道那个老七婆，我那死对头的老怪物的亲家，难道你难道还要我到那儿去问他吗？ 张简斋说：左庄主， 你去不得，楚香帅去得呀。 左青侯说：楚留香乃是左青侯的好朋友，这件事情江湖之中谁不知道啊？楚留香到了石家庄，那个老七婆不拿扫把把他赶出来才怪呢。 张简斋笑了笑： 但是庄主啊，你不要忘了， 楚襄帅的轻功绝妙天下，神水功他都可以来去自如，何况这小小的石家庄呢？ 其实石家庄非但不小，而且规模之雄伟，范围之辽阔，都不在至卑山庄之下。石家庄的庄主施孝廉虽不是江湖中人，但是施夫人花金宫在江湖之中却是赫赫有名，她的金弓银弹铁鹰爪那更可以说是江南一绝呀。石家庄还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，那就是怕老婆。江湖中人对石家庄也许还不太熟悉，但是提起狮吼庄，那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左青侯和施孝廉本来是世交，就因为他娶了这个老婆，这个两人才反目成仇。有一次，左二爷乘着酒兴，还到了施家庄的门外去挂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内有恶犬，诸亲好友一律止步。”这件事情之后，两家那更是势同水火。这件事情自然也被江湖之中传为笑谈，只因人人都知道，施老庄主固然有孝长之癖，少庄主施传宗那更是畏妻如虎。其实这也不能怪施传宗没有男子气概，只能怪他们娶的媳妇儿那来头实在是太大。花金宫虽然勇悍泼辣，也惹不起他的这门亲家呀。江湖中简直没有人能够惹得起他的这门亲家，只因为他的亲家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大侠薛一人。薛一人少年的时候以薛一人之名闯荡江湖，快意恩仇，杀人如草芥。中年之后虽然火气已经消磨，退隐林下，但是这一柄剑却更练的是出神入化。据说40年从无一人能在他的剑下走过10丈，而薛一人也正是左青侯的生冤家活对头。夜色深沉，石家庄内的灯火也是阴暗的很，后园中的花木都已经凋落，秋意肃杀，晚风萧瑟，就连那一丛丛的黄菊在悠悠的月色之中也弄不起舞姿了。楚留香的心情沉重得很，他的轻功虽然是独步天下，倒是到了这里那也不敢丝毫大意。他正隐身在一株梧桐树上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突然秋风之中隐隐传来了一阵哭泣的声音，楚留香的身子立刻跃起，飞燕般掠了过去，在夜色之中宛如一只巨大的蝙蝠。竹林之中有几间精致的小屋，一灯如豆，满窗昏黄，那悲痛的啜泣显然就是从屋里边传出来的。屋角里放着一张床，床边有个雕花的紫檀木的妆台，妆台旁边有个花架，晚风如窗，花架上香烟缭绕，有一丝丝的消失在夜风里。床上仰卧着一个女子，却有个满头银发如丝的老妇人跪在床边，悲痛地啼哭着，仿佛还在呢喃：“ 婴儿啊，婴儿啊，你怎么能死啊？怎么能死啊？” 楚留香只瞧了一眼，就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石家的大姑娘果然死了， 他闺房中的陈设果然和那个少女所说的完全一样，而且他身上穿的也赫然正是一件水红色的锦织缎的衣裳，那个上面也赫然绣了几只栩栩如生的紫凤凰。 但是他的尸身为什么还没有装殓呢？此刻跪在床边哀悼的又是谁呢？楚留香知道，这个老妇人，那绝不是花金宫。 那么，她难道就是那个少女所说的梁妈吗？ 只见这个老妇人，哭着哭着，头渐渐地低下了，伏在了床上，像是因为悲痛过度，竟在不知不觉之间睡着了。水红色的针锦缎衬着他那满头的苍苍白发，一缕缕的青烟飘过了挂着紫绒帘子的窗子。远处有零星的更鼓声，已经是四更天了。楚留香的心里不禁泛起了一种凄凉之意，又觉得有点儿冷飕飕的，甚至连那飘渺四散的香气之中都仿佛带着一种诡秘恐怖的死亡气息。楚留香隐身在窗外的黑暗目立了半天，见到床边的老妇人的鼻息渐渐的沉重了，他好像真的睡着了，这才轻轻地穿窗入屋。他的脚步甚至比窗外的秋风还要轻，就算那个老妇人没有睡着，也绝对不会听得到。床上的少女面色如蜡，形色枯槁，只瘦得剩下一把骨头了，死前想必跟病魔已经是挣扎了很久了。这个少女的眉目虽和左明珠绝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，但是依稀悠然可以看出，她在生前必定也是个大美人，而现在死亡非但已经夺去了她的生命，也夺去了她的美丽。死亡全然不懂得怜惜呀，她绝不会为任何人留下任何什么。楚留香站在那个老妇人的身后，望着床上少女的尸身，望着她衣上的那只凤凰，他想到了那个少女说的话。忽然，他的掌心沁出了冷汗，他赶快转过身，拿起了一盒花粉，只见盒底印着一方小小的朱印，上面写的赫然正是京都宝香斋。拿着这盒花粉，楚留香只觉得全身的汗毛唰一根根的竖起来了，手上的冷汗已经沁入了纸盒了。只听那个老妇人突然嘶声喊道： 你们抢走了我的钱儿啊，还我的钱儿来呀！ 楚留香的手一震，花粉盒已经掉下去了。只见那老妇人一双干瘪了的手紧紧地抓着死尸身上穿的红缎的衣服，过了一会儿才渐渐地放松。他枯黄的脖子上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，但是头又趴在了床上，喘息声渐渐的平静了，又渐渐的睡着了。楚留香在这一生之中也不知道遇到过多少艰险和恐怖的事情，但是从来没有被吓得如此的厉害。他自然不是怕这个老妇人，也不是怕床上的死尸。严格地说，他连自己都不知道怕的是什么。他只觉得这个屋子里充满了一种阴森和诡秘的鬼气，像是随时都可能有令人不可抗拒和无法思议的事情发生。 借尸还魂，这种事他本来是绝不会相信的，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他的眼前呢，他没法不信呢。一阵风吹过，卷起了紫绒的窗帘，窗帘里就像有个可怕的幽灵要乘势飞扑而起，令人恨不得立刻就想离开这个屋子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楚留香在衣服上擦干了手掌，拾起了地上的花粉，他一定要把这个粉盒带回去，让左青侯自己判断，否则他真的不知道该向左青侯怎么解释了。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法解释，但是楚留香的腰刚刚弯下去，就发现了一双绣鞋。楚留香的这一生，哼，那是不知道见过多少双绣鞋了。他见过各式各样的绣鞋，穿在各式各样的女人的脚上，他从来不曾想到一双绣鞋会令他吃惊，但是现在他的确是吃了一惊。这双绣鞋就像是突然的自地下的鬼域中冒出来一样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月夜独占双泼妇，自如游刃能应付。不料墙中有强手，凉亭之畔成绝路。 楚留香看到了一双鞋，严格的说，他只不过看到了一双鞋尖儿。鞋尖儿很纤巧，绿色的鞋尖看起来就像是一双新发的春笋，鞋子的其他的部分都被一双水葱色的撒腿的裤管盖住了，撒腿裤子上还绣着金边，绣得很精致。这本来是一双很美的绣鞋，一条很美的裤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楚留香竟然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双脚的上边会不会没有头啊？楚留香忍不住要往上瞧，但是还没有瞧见什么，就听到一个人冷冷地说：“ 就这样蹲着，不要动。你全身上下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一顿半寸，我立刻打烂你的头。” 这无疑是女人在说话呀，可是这个声音又冷又硬，丝毫没有女人的那种温柔和优美之意。只听她的声音就知道，这种女人她要说打烂一个人的头，她一定能够做得到，而且绝不会打烂半个的。楚留香没有动， 在女人的面前，楚留香从来不做不必要的冒险的，何况这也许并不是个女人，而是个女鬼啊。 这个声音接着说：“ 你是谁？偷偷摸摸的在这里干什么？老老实实说出来，但是记住了，只许你的嘴动。” 楚留香考虑了很久，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还是说老实话最好。楚留香这个名字，无论是人还是鬼，听了那都会吃一惊的。只要他吃一惊，我楚留香就有机会。于是他立刻说：“ 在下楚留香。”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个女子就冷笑起来：“ 楚留香，哎呀，你要是楚留香，我就是水母阴姬了。” 楚留香只有苦笑了。每次他说自己是张三李四的时候，别人总是要怀疑他是楚留香，但是每次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别人反而不信，而且好像还觉得可笑。只听这个女子冷笑着说：“ 哼，其实啊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，你休想瞒得过我。”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我要不是楚留香，那我是谁？”“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小畜生，该死的小畜生。”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，你居然有胆子赶到这里来。他的声音忽然充满了愤怒，厉声又说：你可知道婴儿是怎么死的吗？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上的，你害了他一辈子，你害死他还不够，你还想来干什么？楚留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只有紧紧地闭着嘴。这个女子更愤怒地说：你明明知道婴儿已经许配给薛大侠的二公子，你居然还有胆子勾结他？你以为这些事情我不知道？楚留香现在自然早已经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鬼，而是诗音的母亲，就是以泼辣闻名的江湖金宫夫人。楚留香生平最头痛的那就是泼辣的女人了。突然一个人说：这小子他就是什么叶公子吧？哼，胆子可真不小。这个声音比花金宫尖锐厉害。楚留香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双腿，穿着水红色的撒腿裤子，大红缎子的弓鞋，那鞋尖上还有个红绒球。若要看一个女人的脾气，只要看看她穿的是什么鞋，就可知道一半了。这双鞋子，那看来就像是两只红辣椒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呀，世界上若还有比遇见一个泼妇更头痛的事情，那就是遇见了两个泼妇。要知道，在这种女人面前，你就算有天大的道理也讲不清的。那最好的法子就是赶快脚底磨油，溜之大吉了。但是她也知道，花金宫的银弹，此时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，何况这位红裤子姑娘，她看来八成就是薛依人的大女儿，施家庄的大媳妇儿。薛依人剑法独步天下，她的女儿，那绝不会是省油的灯啊！楚留香并不是怕他们，她实在是不愿意和这种女人动手。这个时候，只听花金公说：“少奶奶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看我们该把这个小子怎么处置呢？”施少奶奶冷笑着说：哼，这种登徒子整天的勾引良家妇女，活埋了算了。楚留香又好气又好笑， 也难怪施少庄主畏妻如虎了，原为这类少奶奶她不问青红皂白就想活埋人。 花金公说： 活埋了呀，不好，太便宜他了。依我看，干脆点他的天灯吧。 施少奶奶说：点天灯也行啊。但是我倒想先看看他，他究竟有哪点比我们家老二强。哼，他居然能害得殷姑娘为他得了相思病。哼， 花金公说：不错。喂，哎，跟你说呢，小伙子，你抬起头来。 楚留香也想看看他们的模样。 只见这位金宫夫人年纪虽然已经50多了，但是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那脸上的粉要是刮下来起码有一斤，而且她的那双眼睛仍然是水汪汪的，左边一飘右边一转，还真有几分销魂的意思。 想当年施举人必定就是这么被她给勾上的。 这位少奶奶，哎呀， 那可真的是不敢恭维了。长长的一张马脸，血盆般的一张大嘴，鼻子却比嘴还要大上一倍。 她要不是薛依人的女儿， 能嫁得出去才怪呢。 楚留香忽然觉得 那位施少庄主 那真是很值得同情， 娶了个泼辣的媳妇已经够可怜的， 而他娶的，哼，那简直就是一条母马。 楚留香在打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也在打量着楚留香。华金宫的那双眼睛固然要滴下水来，就连少奶奶那又细又长的马眼，这个时候好像也变得水汪汪的了，那脸上的表情也和缓了很多了。他说：“ 哟，果然是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啊，哼哼，难怪我们姑奶奶被他给迷上。” 花金公说：“ 嗯，哎呀，还敢冒充楚留香？我看呢，他做楚留香的儿子，只怕还小了一点吧。” 要知道楚留香成名已经近十年，江湖中人都知道楚留香掌法绝世，轻功无双， 却没有几个真人见过这位楚香帅。大家都想知道楚留香既然这么大的名气，又有这么大的本事，那么大家就想他的年纪自然也不会太小了， 有人甚至以为他就是个老头子了。楚留香听到这儿只有苦笑。 那个老妇人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到前面来，她像是也想看看这个登徒子的模样。楚留香觉得她看起来倒很慈祥，她心里忽然起了个念头。但这个时候 花金公大声地说：“ 嗯，无论我们要活埋她还是把她点天灯，总得先把他制住再说呀。” 只见金光一闪，他手里的金弓已经向楚留香的气血海的穴位就点过来了。 原来他手里的这柄金弓不但可以发银弹，而且弓柄如出月，那两端都可以做点穴来用了， 任穴即准，出手更快，居然 那是点穴的高手。 楚留香现在自然不能够再装糊涂了，身子一缩，已经向后退了几尺。他身子退的竟然比花金公的出手更快。花金公一招落了空，转身反打，金公带起了一股疾风，横扫楚留香的左腰。 这个时候那个弓又变成了棍棒了。楚留香这才知道这位金宫夫人的手下的确不弱呀，一枚金宫竟可做几种兵器用，难怪江湖之中都说她那是江南武林中第一位女子高手啊。 这个时候楚留香已经退到了庄台，退无可退了，这一招横扫过来，他根本就不能够向左右闪避，再向后退那就要撞上庄台了。而金夫人的这一招显然还是留有后招的，就等着再变招制敌，反点楚留香的穴道了。谁知楚留香身子又一缩，竟然轻飘飘的就飘到了庄台的铜镜上，忽然间又贴着墙壁就向旁边滑过去了。他身子就仿佛流云，可以在空中流动自如。花金公面色这才变了变，说：“ 爷，好小子，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。” 施少奶奶含着脸说：“ 哼，这种下午门的淫贼，偷鸡摸狗的小巧的功夫，自然是不会错的嘛。” 伸手一探，掌中忽然就多了两柄寒光闪闪的短剑，一句话没有说， 已经向楚留香连刺了七剑了。 这种短剑那就是古代女子的防身利器， 这位少奶奶更是家学渊源， 一出手用的就是公孙大娘所创的长歌飞鸿剑。 公孙大娘乃初唐时之剑圣，剑法之高据说已不在素女之下。 此刻施少奶奶将这8864手长歌飞鸿剑施展开来，果然是剑似飞鸿，人如幽龙，腰交变化， 不可方物。何况这个屋子不大，正适合这种匕首般的短剑来施展。他的对手若不是楚留香，人既已经被逼到了墙角，是再也避不开这七剑了。只可惜他遇见的是楚留香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哎，就算我真的是叶公子，两位也不必非要杀我不可呀。”他一共只说了两句话，但这句话说完的时候，人已经滑上了屋顶，又自屋顶滑下来，滑到了门口了。华金公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想走吗？施家庄难道是你来去自如的地方吗？”他出手也不晚，这两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但闻弓弦如连珠琵琶般的一阵急响，金弓银弹已经暴雨般的就向楚留香打过去了。银弹的去势有急有缓，后发的反而先至，有的还在空中互相撞着，骤然改变方向，有的却似乎射失手了，射在了门框上，但是在门框上一撞，立刻反击而起，斜斜的打向楚留香。金宫夫人的银弹金弓，那端地是不同凡响啊，不愧为江南武林的一绝。但是楚留香的身子也不知怎么一转，已自暴雨般的银弹中飞出去了，身子再一闪，已经闪到了十余丈外。金宫夫人愣了愣，一步窜到了门口，大声说：“嗨，小子，我问你，你难道真的是楚留香吗？”楚留香的身子落在了竹梢，轻轻的一弹，飞身而起。只见他挥了挥手，但是看不清是在招手啊，还是在摇手啊。施少奶奶咬着牙说：“楚留香，楚留香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金宫夫人出了一会儿神，笑着说：“哼，无论他是楚留香不是楚留香，反正都跑不了。”施少奶奶说：“哈。”金宫夫人目光摇住那边的一座亭子，说：“你那宝贝二叔既然送我们回来，没有吃宵夜点心，他怎么肯走呢？我算准他现在一定还在亭子里等着。”施少奶奶的嘴角也泛起了一丝恶意的微笑，说：“不错，只要宝二叔还在亭子里，谁都走不了。”亭子里果然有个人，正坐在石级上，仰面望着天，嘴里边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仔细一听，他原来在数天上的星星：1327，1328。他年纪最少已经40多了，胡子已经有些花白了，可身上却穿着一件大红绣花的衣服，绣的是刘海撒金钱。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双虎头的红绒鞋，星光之下看来他的脸色十分的红润。仔细再看，原来他竟然涂着胭脂。他在一心一意地数星星，一边用手指指点点，手上叮叮当当直响。原来他的手腕子上还带着几只挂着铃铛的金镯子。楚留香一心只想快离开这儿，本来也没有注意到亭子里还有个人，但是听到亭子里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才往这边看了一眼。只瞧了一眼，他忍不住要笑了。要是换在平时， 他一定忍不住要过去瞧瞧这个活宝是什么人，但是现在楚留香没有这样的好心情，脚尖稍微点地，人已经自亭子上掠过去了。只要在两个起落，便可掠出这片庭院。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嗖！一声响，一条人影箭一般自亭子里就窜出来，就挡在了楚留香的前面。楚留香掠上亭子，再掠下，这个人自亭子里直接掠出。距离虽比楚留香短了一些，但是这种身手还是惊人的很呢。楚留香再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轻功如此精绝的高手。再一看，这个高手居然就是那个忙着数星星的活宝。他站起来之后，可以看出他身上的衣服是又短又小，就像是偷来的，头发胡子都梳得很亮，上边好像还涂了爆花油，再加上那一脸花粉胭脂，看起来真像是几分彩衣相亲的老傻子。楚留香不禁愣住了，他看不出这么一个活宝他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身手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